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00集，秦闪跟秦宇的天壤之别。秦宇回琴房练小提琴，却没有什么心思，想到秦景玉那件事，他就有些怄气。之前是因为想着云城没有听过钱这个姓氏的才会插手，谁知道随便找的一个人竟然就跟风楼城有关系，看样子还是京城的。秦宇心烦气躁的，随随便便找的一个不知名的钱上，都是差不多能跟风慈比得上的人物，他怎么就没有这样的运气呢？秦宇又是气闷又是不可言说的嫉妒。正好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，低头一看手机号码，不是本市的。 喂，爸。 秦宇皱了皱眉，不过声音倒是乖巧。 您过两天来云城顺便看我。好啊，那我们老地方见。 说了几句之后，他挂了电话。程俊晚上请前队吃饭，他来云城也是有任务在身的。前队虽然高冷，但来之前可能也是被人点拨过了，对程俊态度挺好的，虽然话少了一点，但看得出来很恭敬。不过程俊虽然懒懒散散地坐在椅子上，却不说话，低敛着的眉眼浓墨重彩，看起来挺温润的，可一身气势却强，前队不太敢主动地跟他说话，一直都是陆兆颖跟前队交流。郝队跟程木坐在一边，等陆兆颖他们说完了，程木才对前队开口。 前队，你以前认识秦小姐？ 前队一向冷，不太爱搭理人，可提起秦闪，他精神一振。 认识。 言简意赅，但好歹是搭理自己了。程木受宠若惊。 那你知不知道秦小姐喜欢什么？平时有什么爱好？ 他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。本来以为前队只随便回答几个字，或者直接不理会他，前队的冷若冰霜他是领教过的，却没有想到前队回答得特别细致。 秦小姐喜静，你看着她挺冷，但实际上她人很好。 前队提起秦冉，口若悬河，那架势就跟个老母亲没有什么区别。程木拿了随身携带的本子，前队说一点他就往本子上记一点。吃完饭，程俊本该走的，可听着这两人的声音，程俊却又坐了下来，就靠在椅背上眯着眼，修长的手指漫不经心地敲着桌面，听得似乎很认真。陆兆颖本来要走的，见程俊这样，挑了挑眉，也笑着坐下了。前队意犹未尽地说完，对程木的感官好了些许，临走之时还特意跟程木打了招呼。程木着实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。 你怎么跟前队打听秦冉了？ 郝队十分惊讶，毕竟程木跟他之前一样，并不太喜欢秦冉，而且程木的人就跟他的名字一样，挺闷的。除了程俊跟他那位女神，郝队没有见程木对什么人上过心。京城里多的是人巴结程木，可是没有一个成功的。眼下竟然向前队打听秦冉的喜好。 秦小姐救过我。 程木跟在程俊陆兆颖身后闷声开口。程木不太爱表达，但并不傻，自然看得出来程俊跟陆兆颖对秦冉的容忍程度。郝队拿出一根烟叼在嘴里，偏头朝程木看去，笑道： 你对他这么上心，那你女神呢？ 程木想都没想，十分自然地说道： 我女神自然是排在他前面的。 周一全校放假，校庆下午2点开始，秦冉上午就蹲在校医室。学校动静这么大，陆兆颖这些人自然也知道。 秦小冉，你们今天校庆？ 陆兆颖今天休假，没有穿白大褂，就随意穿了个 T 恤。他趴在秦冉写卷子的桌子上，笑眯眯地问他。秦冉一手支着下巴，一手拿着笔，懒洋洋地回答。是啊。 那你有什么节目？ 陆兆颖对这些小孩子的打闹什么的没有什么兴趣，平日里别人送他的音乐会的票他都没有看上眼的。不过秦冉要上去有个什么大合唱什么的，他倒是很有兴趣。喂，秦冉拿起一边的牛奶戳上吸管喝了一口。就是去看看班里的大合唱。陆兆颖也没有意外，毕竟秦冉这个性格不太像是会跟人合唱的，平日里人多一点他都要皱眉，要跟人一起合唱他脑门子可能都要炸了。 你什么时候看完给个消息？ 程俊慢条斯理地翻了一张纸，抬了抬眸说， 晚上出去吃饭，前队请的。 上次是程木等人请前队，这回是前队请秦冉跟程俊吃饭。哦，秦冉哦了一声，对他们这种饭局没有什么期待，不管去哪都是开水煮白菜。大合唱在后场，5点能出来。秦冉没有什么表情地说道。出来再联系吧。中午吃完饭2点没到，乔生就在校门外打秦冉的电话。那我先走。秦冉把笔跟习题册收好，陆兆颖十分热情地跟乔生打招呼。程俊看起来半点要打招呼的意思都没有，只是微微抬头瞥了门外的乔生一眼，跟秦冉说的话也是言简意赅。秦冉打上手机耳机出门了，程俊就在校医室内瞥了乔生一眼。乔生虽然跟秦冉说话，但很显然落后秦冉2步，他收回目光。校医室门外，乔生也心有余悸。 你跟校医室的那几个人认识啊？ 乔生低声询问。头顶太阳大，秦冉扣上鸭舌帽，懒洋洋的。还行吧，打工认识的。 那就是不是很熟。 乔生松了一口气。 哎，反正你以后离校医室那几个人远一点。徐少跟我说过，那些人，反正以后远着就是了。 徐瑶光跟乔生的原话是距离校医室那几个人远点，不然怎么死都不知道。乔生再问，徐瑶光就不说了，不过这不妨碍乔生的猜想，他是知道徐瑶光的身份的。秦冉的手压着帽檐，十分敷衍地开口说了一个哦字。乔生还想说话，遇到路口边等着秦冉的林思然还有夏飞等人，就闭上了嘴巴。学校里一处林荫处， 鱼儿，爸待会儿还要去赶工，明天回宁海镇。 秦汉秋从兜里摸出钱出来。 这是给你的零花钱，你拿着。 秦汉秋一直很喜欢这个乖巧懂事的女儿，虽然她现在有了个小儿子，可对秦宇还是一样的关心，要不然之前也不会想着要把秦宇带回去。他是原牧场的，身上总有一堆木屑，脸颊汗淋淋的。秦宇自然不会要，轻声细语地开口。 爸，这是您的辛苦钱，我怎么能要呢？我现在在林家也用不着花钱，您拿着，回去给弟弟还有阿姨用吧。 秦汉秋每年都会找机会来看秦宇，而他给秦宇的钱，秦宇从来没有收过，总是让他给弟弟。秦汉秋就觉得这个女儿欲贴到不行，只要有机会来云城，她总会想办法看秦宇。不远处有一行人说话，秦汉秋连忙转身。 啊，那行，你今天是要有表演吧，就去忙吧。 他也不想让秦宇的同学知道秦宇还有个这样的爸爸。秦宇说了几句贴心的话，见不远处那一行人要走过来了，他转身离开了。秦汉秋看着他的背影，想想他待会儿是要上台表演，就挺高兴的。他转身朝大路走去，却看到被众人围在中间的秦冉。 秦染的性格挺像他的，有些魂不吝的。秦汉秋也很久没有见到秦染了，猛地见到他，忽然反应过来，秦染早就跟宁晴来云城了。 染， 他有些高兴地仰了仰头，刚想打招呼，秦汉秋发现秦染身边的少年身上的衣服一看就价值不菲，他身边的其他人也是光鲜亮丽，每个人似乎都挺高兴激动的。秦汉秋忽然反应过来，立马收回了到嘴边的话，转身就往树林里面走。秦染自然也看到了秦汉秋，被他这反应弄得有些愣。 爸，你怎么看到我就跑啊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